什么？离开不离开你，常常问我自己，离开会伤心，留下我怨你，难以决定，想要改变自己，看透这些事情，奈何我们是童男和绿女，只能随着爱恨来去。是谁翻云覆雨了以后，让我受尽相思 追寻自由的勇气。 的记忆中也许还藏着很多很多的小故事，他们的主人翁可能只是一些普通人，但他们的举动却让我们感觉惊天动地，温暖心灵。也许只是一个微笑，一个拥抱，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感动。让我们借着这首歌来默默地跟他们说一声，好人一生平安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